好快就係聖誕節。聖誕節常常俾一個錯覺，就聖誕節係一個收禮物嘅時候，或者係買嘢俾自己嘅時候，係個消費嘅節期。咁但係真正嘅聖誕節唔係一個得嘅一個嘅要攞嘢嘅一個節期，真正嘅聖誕節係一個付出嘅一個嘅節期。主耶穌基督2000年前誕生喺伯利恒一個馬槽當中，係就係要一份禮物咁樣從上帝嗰度送俾人間，成為人間成為聖誕節第一份嘅禮物。所以聖誕節係其實係一個講付出嘅一個嘅即係節期啊。所以喺聖誕節裏邊，我睇到有啲嘅人會去幫助一啲嘅窮苦人，會派飯佢哋。所以我哋教會呢幾年都有嗰個 shoe box 啊，透過一個鞋盒嚟到去俾啲嘅第啲窮困國家嘅小朋友，係付出付出，而唔係得著。有人信耶穌都係咁樣噶，有人信耶穌以為咧信耶穌好喎、得到永生，可以得到上帝嘅祝福，可以得到啲好嘢，得到一啲嘅嘢。但係睇翻聖經嘅時間，固然有時我哋會信徒會得著神嘅福氣。剛才高先生嘅見證係好特別。即係神有時俾人有特別嘅眷顧，得到啲特別嘅保守。咁但係其實基督教亦都唔係淨係講我哋從神嗰度得著福氣同埋保守，基督教同樣講我哋要付出，甚至犧牲，甚至犧牲。喺如果我睇睇頭先嘅經文嘅裏邊講到受苦，第十節嗰度話我哋如果係我哋為咗我哋犯罪而緣故，我做唔好嘢嘅緣故，以致受責打嘅話，咁我哋冇乜可誇嘅。但是如果我们为行善受苦，这些行善包括了行善积德，包括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有时候信徒当年代初来教会会受到迫害，因为行善因为传福音故呢，你会受迫害。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忍耐承受那些苦楚的话，在神的面前是看为何喜悦的。跟着有一节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经文，那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们做了这个的榜样。蒙召为此，喂，信耶稣就为咗咁样，做基督徒就为咗咩咧？为咗受苦，肯讲，即唔系得著咯，而系付出。原来我信徒要咩咧？唔系要攞好处。有时耶稣基督嚟实际上系要付出，医病赶鬼，医帮助贫苦，最后牺牲十架，成就奇妙救恩，都系付出。信徒也要学佢做个榜样，去帮助别人，将快乐建筑别人嘅快乐之上，去帮助别人。所以基督徒的行义不是最终的，不是要拿东西，而是要给出去，甚至给到地步牺牲受苦。经文好清楚讲到，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什么呢？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如是，我们也如是。什么叫基督徒？用英文讲就是 We are the followers of Christ， 我们基督徒跟随者。跟随他什么？跟随他拿东西，是不是？错，跟随他的脚踪，他如何为世人的罪有承担，我们有愿意为世人的缘故要付出所能够付出的。原来基督教都讲的不是要得着，当有得着的时候得着福气，得着永生，但同想讲的是付出，甚至牺牲，甚至舍命，甚至来到去受苦。然后经文彼得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经文就说就是他被骂不还口，受苦的时候不处威吓的话，他将自己交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个讲到就是十字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受苦缘故，就是犯罪缘故所以受苦，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愿意为世人来牺牲，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爱你为爱我来到去牺牲，以致他的牺牲 成为我们得赎的一个途径，他的死亡令我们可以离开永远死亡，得赎永远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下次有人说哎、我哋传福音，千祈唔好传啲咁传，唔好咁传啲福音喎、啊。咩福音啊？信耶稣啊！我系鼓励你信耶稣啊！朋友，呢个信耶稣啊？点解啊？信耶稣咧可以有福气，信耶稣成日保守，信耶稣可以有得天堂。讲呢啲得着嘅嘢，原来 教福信仰所讲嘅唔系净系得着，而系要付出。听日系咩日子话？听日系啊国殇日啊，识唔识个殇字啊？都唔易写嘅。国殇日啊 ，Remembrance Day。Remembrance Day 有相处地方 ，Remembrance Day 系纪念一啲为我哋牺牲嘅咩人啊？咩人啊？军人啊，所以我哋戴红色嘅即系罂粟嘅 puppy 啦，罂粟花啊，即系红色代表血，代表曾经为我哋即系保家卫国、保护加拿大而牺牲嘅一啲嘅军人。当然即系系保家卫国，而唔系侵略人而牺牲，而真系保护啊即系家国而牺牲嘅，我哋记。紀念啊！所以星期一就朝頭早係咪朝頭早啊？就會喺丹塔希城嗰度咧呢個儀式啊，即係你都可以紀念啊。Remembrance Day 國殇日其實好有意思嘅，即係咧唔忘本，唔忘記一啲人曾經俾我哋嘅恩惠，一啲軍人為戰場上邊為到國家嘅自由、國家嘅主權。或者公義緣故而犧牲，你唔好用呢個事實嚟到忘記，忘記。國殇日 Remembrance Day 其實如果讓我諗起人同動物真係好唔相同，同動物好唔相同。聖經話俾我聽，神做動物同做人係唔相同嘅。動物係冇靈嘅，人被做嘅時間咧，神將巧氣吹喺人嘅鼻孔裏邊，人甚至有靈嘅活物。所以人同萬物唔同嘅，萬物係唔會敬拜任何神明嘅。但係人任何宗教、任何民族都有唔同嘅宗教，因為人係一個神明嘅觀念。有啲拜假嘅，有啲拜真嘅，有啲敬拜假神，有啲敬拜真神。但係無論如何，人總有佢嗰個信仰，冇揾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揾唔到一個冇宗教嘅民族。動物唔同，動物冇宗教信仰，動物亦都唔會懂得。犧牲舍命呢樣嘢，啊咁又唔係喎，唉，睇動物歷史、動物嘅動物界裏邊，有啲動物為咗保護自己嘅兒女搏鬥嘅喎嚇。我哋細個玩遊戲嘅咩啊，麻鷹捉雞仔，啲母雞嚟到保護細雞，寧願同麻鷹嚟到搏鬥，撈廢冇得廢都廢，啊！是不是真事啊？真事，母鸡真的会为了世纪缘故宁愿牺牲自己都要搏斗。咦，他就牺牲了，他就牺牲了，你说动物没有？问题就来了，我知道动物生存有两大目的，所有样的，即是狮子、猛兽、长颈鹿，什么动物都是的，生存有两大责任和目的。你香兩樣目的嘅，其他第三冇第三，第三個重要目的噶啦啊！第一個咩啊？就自己嘅生存，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嚇，所以食嘢啊，所以去獵食嚟到讓自己生存落去。第二個目的咩話？第二個目的就係為下一代嘅生存啊！咁啊，第三個目的啊，咁啊娛樂咧，動物娛樂冇。動物冇娛樂呢個目的嘅，動物冇其他三個重要，你只有兩個自身嘅生命嘅延續自己，另外就是下一代延續。咁當然兩個關係咧，如果你自身唔延續，就冇下一代啦，係咪？好啦，問題嚟啦，當兩個目的衝突嘅時候，一係就自己死，一就下一代死，咁就冇機揀咩咧？母雞就揀第二個目的，即係第二個目的比第一個目的更加重要嘅，就是、下一代延續比自身延續更加嘅重要。啊，我又講少少養小丑魚嘅經歷俾你知啊。有一隻小丑魚，好臨線嘅，好和平嘅小丑魚。但一到佢生一扎卵嘅時候咧，就大件事啦。咁佢咧就會抱得自己嗰扎，即係翻出嗰扎卵。然之後任何大魚大過佢嘅 size 好多倍度咧，即係咧唔准行近少少嘅。咁成日就挖傷咗大魚。哇！細魚仔平時好臨線嘅喎， 而且嗰度依大概咁多都咁都咁，點解啊？因為下一代要延續，寧願自己死都要保護。所以問轉頭時候，母雞係會為咗小雞緣故而犧牲。不過嗰個係下一代，係自己嘅下一代。戰場上面犧牲嘅軍人，各鄉都紀念嘅，係唔係我哋祖先啊？未必嘅喎，可能同民族嘅喎，冇血緣關係嘅喎。但係呢個保家衛國就脱離咗自身延續下一代呢個血統嘅情況。總言之，係人嘅就去救，就係幫，若者國家，動物冇國家觀念，動物只有下一代嘅觀念。所以人類仍然好奇怪，人類竟然唔係為咗下一代緣故，仍然都願意喺戰場上面捨身流血。即係嚟到去被，即係犧牲自己生命嚟到保衞自己嘅國家，人好奇怪，神做人真係好唔相同。動物啊，唔知啊，動物唔會嘅。中國人就是、我以前讀書讀過啦。第一句話老唔老及人之老，係咪啊？下一句咩？下一句知唔知啊？幼唔幼及人之幼，我唔知我老亂咗啊，兩句前後。咩叫老唔老人之老啊？嚇、啊，老唔老人之老咧，唔係好難分，即係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年長嘅屋企人，要將呢份愛物延伸去其他老人家。幼唔幼嘅人之幼就咩咧？唔係淨係顧自己嘅小朋友，要係咩啊？將愛延伸去咩咧？其他嘅小朋友。簡單嚟講就係孫中山所講嘅博愛。唔係淨係愛自己屋企人，唔係淨係愛自己上一代，唔係淨係愛自己下一代，要博愛呢樣嘢，動物界係冇嘅，係冇嘅。故此，你同我講進化論，進化論人係咩咧？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係要踩低弱者嚟到自己保護自己嘅生存，呢個進化論。但是人類歷史告訴我們，雖然有人自私自利，為了自己不擇手段來去謀生、求生存、求富貴，但是有些人願意拋越去灑頭路來保家衛國，這個不可能是進化而來，人是神特別所做的。各商人告訴我們，人性有很可貴的一邊、啊、我加拿大的軍人對人咁有遙遠啊！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時間，我唔喺度，我唔知道你喺度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啊，不過我聽過咧，當香港淪陷嘅時候，就有一扎嘅加拿大嘅戰機軍人咧，就想嘗試咧嚟到去即係保護啊維多利亞港，結果又即係十幾秒鐘都唔夠，就已經全部變成廢鐵，因為根本強弱懸殊，根本冇用日本嗰啲空軍嚟到去打。我打你去邊做乜嘢嘢啫？所以你今日嘅香港軍人墳場嗰度係有加拿大嘅空軍嘅墳墓嘅。呢個係一個好即係人都奇怪，唔係淨係保護自己，一時唔係自己國家，唔係自己下一代。因為公義的緣故，就願意來去付出。各商人提醒我們，人好得尊貴，人好不同動物，其他動物好不相同。不過可惜，這種情操越來越少，人越來越覺得越來越不有種博愛的精神，人越來越不會有種將愛有延伸的觀念。今天人越來越自私。好簡單個例子啦嚇，你認識圈牧師嘅話咧，圈牧師嗰間唔中意講個環保嘅故事，環境保護嚇，信徒要保護環境，因為神呢個天父嘅創造。但今日好多人係冇呢個意識嘅，佢整污糟個地，整污糟啲嘢，整污糟地方，令佢哋食啲受環境污染，關咩事啊？人只係顧到自己嘅消費，自己嘅享受。而唔顧別人嗰個需要，呢個遠離人神做人原本好尊貴嗰個身份，啊猛消費啊，消費主義嚇，猛購物或者係猛即係顧自己個享受。特別今日嘅即係下一代 或者清泉，有關心社會的人，但也更多是不願意關心，不願意理會社會，所以在吃大麻或上網上醉生夢死。你留意一下，不是很多後生仔會都有啊，不是很多後生仔會在這兩天戴了即是紅花的，紅花代表紀念過去，但是不多的上這一代或者特別下一代的人，你都戴了紅花，你要紀念這些軍人曾經為加拿大所做過的事。那個國家父母一樣，依然就是父母，正如聖經所說要孝順父母，特別中國人為例，中國人是很強調孝敬父母的，但是孝敬父母這件事，無論中國無論在外國已經越來越淡忘，已經忘記，就不要記得父母的恩情。我記得我以前有間唐人街的現間中讀書時期，間中在唐人街吃少少牛腩麵，那間店已經倒閉了，我很記得那個店頭寫字的一個牌，寫字就說那個就是同仔來吃東西的就多，同個爸來吃東西的就少，水是向下流，你幾時見過簾篷滴水會咩啊？倒翻轉頭，老豆養仔咩話？就仔養仔，攰下一代咯，上一代呢、這個現代嘅寫照，忘記咗過去，只係望將來。喂，更加應該咁樣講，即係人即係冇個感恩嘅心。所以國喪日有人紀念是好事，但有些人無論對父母、對國家都曾經為我們犧牲的人忘記，但我應該不要忘記，我應該感恩，我應該不要一個忘恩負義人。好深水的東西就沒有過去，人就沒有現在，沒有將來。再講一次，一個人沒有過對過去的感激的話，就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正如我說父母，當你不記得忘記了父母曾經怎樣養育你的話，沒有過去的話，你現在就不會懂得是孝敬父母，你將來也不想著怎樣孝敬父母。你沒有忘記了國家跟人曾經對我犧牲的話，那使不要紀念國喪日？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理會跟人曾經做過什麼，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因為我對將來對國家那個承擔，加拿大將來關我鬼事啊！因為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沒有現在就沒有將來那個的承擔。昨天我們長青團就有一個分享會，剛剛我們一些什麼一人有一個人有一個夢想，是不是我講一些夢想。其中我弟兄呢就說他有個大夢想，什麼大夢想啊？他希望祖國能夠富強，明白嗎？希望中國能夠真的站起來，無論是經濟，無論是道德，真是富強起來。第一這樣說的時候，我心裡很有個感動。當然很明顯這個老弟兄，長青團的老弟兄，如果這個說話出自十零歲的口的話，哇，十零歲，我希望加拿大會富強起來，或者我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哇，我立刻會起追走過去嘴腳打。不是沒有什麼人，但是真的很少。今天的下一代，現在沒有理想，因為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沒有現在就沒有將來。幾樣東西是緊緊來扣連住， 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讲回的时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信徒已经蒙召去承担那个的苦楚。这个讲回其实都是教会彼得所讲的劝勉当时的信徒学习耶稣的榜样。而当然初期教会有很多的信徒为主的缘故被杀，可能是被烧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被在斗兽上面被施白猛兽来到杀戮。他真的好像彼得所讲，基督如何他们也如何，结果基督成为这班殉道者的榜样，这班殉道者加上基督在内也成为所有历代信徒的榜样。原来我的信仰得来不易，很多的初期教会的信徒为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来到牺牲，故此十字架牺牲我们纪念。没有一个信徒如果不将十字架高举的话，不纪念十字架的话，就没有现在对上帝的委身，也没有将来对信仰的委身，没有过去嘛。上帝的爱，耶稣的牺牲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啊？但当我有这份东西，有过去的话，就有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确信徒为信仰的缘故而牺牲，故此感恩祷告我们应该侍奉，接棒以前的棒接在我们手，前人牺牲，今天我们要同样的接棒走下去。知道什么接棒吗？知道吗？奥运会那是接棒了，运动员最痛心的接棒手最痛心什么呢？知道什么呢？最痛心的粒棒跌了走不下去。前人信徒的牺牲，传道主人的付出，接到我们手上边，这个是过去，我们不接棒的话，这个棒就跌去，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没有对将来的承担。最近在主后里面教的中国教会历史，这几年里面我都多少留意中国教会历史的事情，有写过的书，有本书是讲中国教会历史的。为什么写？我发觉现代信徒太过忘记了一个西教士或者中国的传教牧师在过去里面所为这个信仰的承担，无论是晚清的时间，无论民国的时候，无论是大陆变色的时候，几多个信徒为了坚持信仰留下好美好好美好好美好的榜样。当我看这个历史的时候，这是过去来的，我很难想象一个信徒，一个冷淡信徒打开这种历史的教历史，看到前人为了牺牲的缘故，自己不责心不愿意去继续去接这个棒。这个过去就会塑造现在，也是将来。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信仰，不要说是基督教，为什么说中国基督教的传扬，今天教会全世界最兴旺的教会是中国，中国教会发展最兴旺，最多人传扬数就是中国。但是这个兴旺得来不易，是很多前人的付出，很多的牺牲得胜，有过去有现在，也愿意你都去承担。当西教士内地会的西教士离开西国的西外国的繁华，再住啲污糟邋遢嘅衫，要去到民间嚟到同啲中国农民传福音嘅时间，呢个就放下，呢个就舍去，呢一个就为基督缘故承担十字架。他们自如是，我们又如何？我们又为原主的缘故愿意付出几多？当在义和团事件里面无数西教士被屠杀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找保护？为了信仰缘故，我们信仰得来不易，但这个棒我们愿意接下去。我仍然说，当我们明白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信徒就不可能不是过去的人而受感动，然后愿意去承担信仰，接下福音的棒子去走下路。哇，好艰难喎！唔容易喎，传福音前人所作的都唔容易。哇，好污糟喎！ 啊，嗰、那個要乜乜乜喎，前人所犧牲嘅、付出嘅更多，更多。弟兄姊妹，生命有限啊，我哋要唔要善用我哋生命？你要計劃你嘅明天。我哋去又講緊琴日個題目啊，依人係個夢想。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幾多歲啊？你入伍未啊？你登陸未啊？啊咧，唔知咩入伍係嘛？入伍即係啊，你知啦，入伍即係啊，登陸啊，登陸未啊？我好多人望，慢慢已經好多人登陸咗噶啦。啊啊，我將近登陸啊，我登陸嘅時候話俾你知。可能你入伍咗，可能登陸咗 ，whatever。你愿唔愿意喺将来子里边被神嚟到去使用？你梦想系咪净为自己，亦为咗教会，亦为咗国家，愿意尽一份嘅力量？佢哋冇吓，冇任何嘅梦想。咁就不妨谂翻下过去前人基督嘅牺牲，无数殉道者嘅牺牲，十二支第四世界大战为国家而牺牲嘅军人。他们为何如此做，他所做的对我们有什么 impact， 有什么影响。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梦想，问回你的梦想是什么。在国商里面 Melbourne State 里面， Melbourne State 最简单的仍然是感恩，不忘记有人曾经为我们所做的好事，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所以國商日Remembrance是感恩，但感恩是一半，另一半是徒步。感恩我們徒步，阿媽你對我真是好了，我真是感激你了，這句感恩。我兒子家用呢，當然沒得給你了，我要買什麼這個機嘛、啊、我對你好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講啲 friend 調咗，仲想點啫？係嘛？有感恩，冇咩咧？冇徒步，呢一個係忘恩負義，同心討論。即係我住喺國宣人嘅裏邊，我哋唔忘記一啲有理想嘅軍人，保家衞國軍人喺戰場上邊嚟到犧牲。喺 Remembrance Day 裏邊，或者我只要出現大家紅花。代表一些偉大的血為了保家衞國而 流出，我們在這日子裡面要紀念他們，也在信仰當中我們紀念一些為信仰的緣故殉道的人，以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救世人的緣故為我們犧牲在十字架上面。神啊，我們領受恩典，很多恩典，我們願意徒步，我們願意將生命在這裡交上，我們要接下福音的棒子，不要冷淡，不要在信仰上漂流，讓我們扎根在信仰，侍奉你，並要你為教會、為真理、為整個角度打了美好的仗。同心禱告奉耶穌的名字祈求，阿門。